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晚，北京获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的主办权，北京也成为了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投票结果宣布后，延庆八达岭长城脚下也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北京， 当国家委会主席巴赫读出北京两个字，八达岭长城脚下立刻沸腾起来，现场观众欢呼着跳跃着，跟随台上的舞龙舞狮队一起摇摆。远处八达岭长城上300名志愿者用一面面红旗组成了一条长龙，和古老的城墙、连绵的青山相映成辉。延庆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车雪橇大项和滑雪大项中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将在小海坨山区依托现有的山体地形修建临时场地设施。在交通方面，京张高铁已经开工建设，计划在2019年竣工通车。届时，从北京到延庆只需要20分钟，北京和张家口两地通行只需要不到1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基础设施改善是让许多延庆人民最为期盼的。 以后的话，到北京交通会方便很多， 宾馆呀、酒店呀都要改善，为延庆村民增加收入嘛。 现在距离冬奥会举办还有7年时间，延庆将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让体育运动融入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王恩顺表示，2013年北京出台了5年投资1300亿美元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此举仅在过去2年内就使全市的燃煤总量减少了30%，并淘汰了100多万辆高排放车辆，北京正朝着清洁能源型城市迈进。根据规划，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高速铁路将于2019年前后完工。完工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时间缩短到50分钟。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本市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宜大家户外出行。傍晚开始全市有明显降水，注意提前返程防雷避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东部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六里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驾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科学同盟网的负责人耿杰老师。耿老师您好。 你好小雨。 一年一度的科学节又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哈，眼看着就要结束了。 对，这周末科学节就要闭幕了。 啊，那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科学节的情况。 好，第二届城市科学节从7月17号开幕，一直持续到8月2号，也是一个持续17天的科学活动。整个活动呢非常的热烈，活动是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每天现场都是被非常非常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簇拥着，现场众多的科学活动，包括科学的实验，科学动手做，包括一些创客活动，还有非常丰富的科学表演、科技电影，每天都在北京展览馆上映，受到了小朋友们非常的喜爱。 嗯，我记得去年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不仅是北京的孩子到北京展览馆参加科学节的活动，还有一些外地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科学节的活动。今年是这样吗？ 今年也是这样，中间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几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科学表演大赛，今年呢这个现场决赛放在城市科学节。 嗯， 我们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31支代表队都在北京展览馆进行了现场的比赛。 嗯， 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而且也是非常漂亮的这种科普剧，包括科学实验秀的表演，3天的比赛活动在现场，可以说把科学节又提升了一个小的高潮。 啊，我参加了第一届的科学表演大赛，这2届我都没有参加，我不知道现在水平怎么样啊。 嗯，用专家话来说啊，就是越来越高了，水平越来越高了。而且这专家用了一个词汇，就说惊艳。他就说说整个的现场不论是他的舞台的背景，包括道具服装，包括音效视频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效果，包括表演的水平，都给大家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专家说这么优秀的节目应该上电视台，让更多的人来这个观赏得到。 那有这样的计划吗？ 的确是有这样的计划。我们也是感觉到就是科学表演大赛经过3年的这种准备吧，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校包括科技场馆认可。那这样更好的一个科学传播的活动应该在更好的一个媒体上或更好的一个平台上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这个也是科学传播的一个目的所在吧。 会在电视台播出是吗？ 对，现在正在商谈有关的一些合作的事项。 哦，那太好了，那也许不久的将来哈，我们就可以在电视上让所有的孩子们一起来分享科学表演大赛的这样的一个盛况哈。 是 第二届的科学节呢，有很多的活动。您觉得最亮眼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科学节要说它最鲜明的或者说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它的国际化。今年第二届城市科学节，我们包括中国在内总共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活动项目在科学节上呈现，可以说其中的众多的国际项目是最受观众喜爱和最受小朋友们吹捧的。包括我们英国皇家化学会的趣味化学，新加坡科学馆的案发现场，还有今年德国科技教育促进协会带来的暗室探秘，还有英国1001发明机构带来的一个有关光学的，就是伊本海塞姆的光学世界，这些项目都是给我们北京的观众包括中国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那孩子们，现场孩子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呢？ 喜欢，好玩。我觉得我问过很多现场的孩子，我说怎么样，你来科学节高兴吗？他说高兴，说太好玩了，说很多孩子拿着他们的作品就是向我展示，说老师这是我做的一个用意大利面搭建的一个桥，桥梁的一个形状。有的孩子拿了一些机器人，就是用一些机器人的散件，电子元器的散件吧，然后做的一些小型的机器人。孩子们都感到参加科学节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举办科学节的一个目的吧。 对呀，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觉得 其实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哈。科学也可以变得好玩儿、有意思。 嗯， 我觉得这样呢，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对对对，是这样子。 这些专家他们怎么看我们北京的科学节？ 嗯，今年就是在科学节开幕的时候，我们请到了咱们中国科普专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的李向义老师。 嗯、李老师， 哎、 嗯， 他以前是我们中国科技馆的馆长。可以说一生都是在致力于科普工作，他对我们科学节也是非常的认可，评价也是很高的。他觉得中国的科普活动是需要有这样的科学节这样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亲身的参与互动的体验，能够把观众和这个科学拉近距离，真正让在动手当中来学习科学知识。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对科学节的评价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科学节的这种方向是正确的。 那李老师在这个科学节上给孩子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 首先李老师首先担任了一个观众，他是一个观众的一个身份，他体验了现场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现场有一个风镜，也是我们的一家科普机构提供的一个风镜展示，就是观众坐在一个椅子上，带着一个电子的一个设备吧，头盔设备，然后眼前呢就可以出现这种像过山车这样的一些非常真实感的这样的感受。李老师还亲自坐在那个椅子上体验了一下。包括我们今年科学节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叫光年游乐园的一个展区。 光年游乐园， 对，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解释哈。因为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命名的，2015年是国际光年，就是光与光机技术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的角度是要推广公众对光科技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配合联合国的这个主题，把今年科学节的主题定为光与色彩。所以我们在现场的很多活动都是围绕着光与色彩来进行设计和这种布局的。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光年游乐园，就是由我们科学界组委会和一个索契公司就一起来研发的，里边有30多种项目，就是有的是游戏，有的是动手实验，有的是这种小电影，包括小的这种视频录制，孩子们在里边呢都可以这种近距离的体验吧。所以呢刚才我提到李老师也是在这个展区里头每个展项他都参与，我觉得 像老顽童一样啊。 这个说法很正确。 那他除了做观众还做什么了呢？ 我们在科学节的头三天就举办了我们也是科学节的一个固定活动，就是叫跨界科学传播论坛。这个呢是一个专业观众参与的，就是针对围绕着这个科学教育包括科学传播，从专业观众的就是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进行的一些交流和分享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个论坛上李老师呢也做了主旨的发言。他是从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这个创客教育的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这个介绍中国的科技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遇到的这个挑战和机会。从这个角度呢他给大家就是做了很多精彩的案例分享。 那这个论坛是什么人参加的呢？ 观众主要是来自全国科技场馆的老师，包括负责人，学校的科技老师，还有我们一些地方科协包括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这种教育管理者或者科技活动的负责人。 那应该说一般论坛呢都会就某一个话题哈进行讨论，然后会提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那咱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聚众创新，就是在我们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吧，就是说在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领域怎么能够把全社会的资源更好的整合，发挥基层的力量，能够来提升这种科学教育和传播的手段和方法。 围绕这个主题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个国家的从事科技教育和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研发的部门来一起进行研讨。在他的这个论坛的一些具体话题上，包括有创客教育，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目前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教育领域吧，包括创客教育，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怎么能促进科学教育的提升。在我们的这个论坛上，应该说它是集合了多种身份的演讲人，有刚才说到的像李老师这样科普专家，也有我们国际上的从事科学节活动的，包括从德国的、意大利的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同时也有一些来自企业的代表。当然从企业的代表角度，他们更多的关注点是说怎么能够通过技术的创新为这个科学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教学产品，比如说在提高影视制作的水平，来促进科技电影的好的产品的制作出来，因为大家现在也是通过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多媒体的手段来接触到这个科学教育的内容，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论坛上，我们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科普工作者吧，他们带来的一些科学教育的一些理念，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些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内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能围绕着科学教育这样一个主题，大家进行一些讨论和交流，我觉得对彼此的一些科技文化艺术多元的一些思考能够提供很多的角度。 耿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哈。今年五月份我去美国比兹堡参加 ISIF 英特尔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这是全世界中学生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哈。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高中生去到美国参赛，那有一些真的就是边远地区的科学辅导的老师，他们的那种热情啊一点都不比我们城里的老师差， 是 啊，只不过可能他们的机会没有我们城里老师的多， 对 他们掌握的这些方法也许还有待于提高哈。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些老师团结起来，能够让更多的老师掌握更多的好的方法，因为他们不缺热情，而且孩子们也都很聪明，也都很积极地投入到这个科学与工程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去啊，他们都非常的热爱科学技术，就那种热情经常会感染我， 是， 我觉得以后要有机会的话，能让更多的老师能够参与过来哈，让他们见识更多，能够提高更多。 对对对，就我觉得小雨你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现在的大家对这个科技教育的这种热情啊，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来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在就是这种热情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更好的资源能够更好的整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科学节是我们的一个 平台，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是一个平台，而且就是我们在包括很多外省的科技老师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都说到，说这么好的活动能不能到北京之外的一些城市，能够去让更多的就是外省的孩子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包括这样国际化的这样一些高水平的， 哎，有可能吗？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计划之一吧，就是我们也是想科学节是要走出北京，要走向全国的，这个也是在我们明年的一个就是计划当中了。 哎呀，那真好，如果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孩子享受到科学节带给他们的这种科学当中的快乐， 是是是这样。 您做科学科普活动呢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科学表演大赛3年，然后科学节2年， 是 这当中您又多了哪些感悟呢？ 其实小雨刚才说到我做科普啊，是这个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吧，但实际上我从2004年开始就是 参与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的策划和组织。从那个时间往现在来推，应该是 十一年 的时间了。其实一直是在这个科学教育这个领域里边来从事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和这些不论是这些项目还是说这些活动当中的的这个人在一起成长。其实我在今年科学节开幕前啊，我们做了一个志愿者培训。今年我们科学节大概有将近200名的志愿者， 都是大学生， 都是大学生。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啊。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暑假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不论说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对孩子，怎么过好一个暑假，大家有自己很丰富的计划。我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场的这个一两百名的大学生愿意来到科学节来做志愿者，或者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到科学节这样一个活动中来。我说我也是跟大家一种分享吧，我说从事科普或者是参与投身到一个教育活动中来，我说首先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责任感。你会觉得你是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论是你帮助孩子们，帮助他们解答了一个科学的一个疑问，还是说帮着他们动手一起来完成了一些科学动手制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说你都会从中感受到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这个获得的这种快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参与科学节的一个意义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成长。因为我觉得教育是一件这种百年大计啊，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曾经是学生，然后我们又成为一个这个事业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反过来啊，我们又来参与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个当中呢也是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是一个有心人啊，会把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感受就说内化成自己的一些对生活包括对事业或对生命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你内心的一种